岁月留声机，

中烟里梦恨满胸，愁红尘多作弄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周华健属于大器晚成的歌手，出生于香港，但是成名在台湾。1991年的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一炮而红，逐渐成为了超级巨星。后来经过李宗盛的点拨，能作曲能填词，以天王杀手的称号杀回了香港老家，再战江湖，甚至一度直接威胁到了张学友的歌神地位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周华健，难念的经。 春风吻雨葬落日未曾茫茫，起身看海千雪径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夕阳静狂，凭这两眼与白鬓或千秋不能防，惊呼呼雪漫漫共谁同狂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口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。

谁，想到都会心碎。风我停了，云要怎么飞？你若走了，我要怎么睡？我心我破了，你要怎么陪？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